could really use your melody. Baby, I'm a little blind. I think it's time for you to find.Need a star to follow. I don't know. I never see the forest or the trees. I could really use your melody. Maybe I'm a little blind. I think it's keep it away. You've got it from yourself.

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那么今天我们将继续聊这个 AG600。那么首先就让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In April, the first ground taxiing test was successful. Earlier this month,The seaplane received the government's approval for Sunday's first flight. 今年4月份第一次的地面滑行测试的成功。地面滑行这个词啊非常的熟，我有时候我们打车的时候呢，车的上面有一个叫 taxi， 它用的是这个词，但是在这个里面它跟这个打车是没有关系，它是一个动词，表示呢飞机降落之后的一个在机场的慢速滑行的一个动作。 A groundTaxiing， 那么有时候也可以说呢 ，the plane was taxiing in the airport， 表示这个飞机在机场呢慢速的在滑行。同时提到了说四月份的这个地面滑行的测试呢非常的成功。另外，在今年的早一些时候呢，水上飞机获得了政府的批准，用于呢周日的首次的飞行。The seaplane 这个飞机的一个新的叫法叫 seaplane， 海和飞机合到一起，海上飞机获得了政府的 approval for Sunday's first flight， 首次飞行用的是 first flight。 The AG600 is one of the three largest size aircraft born from the nation's ambitious effort to become a top tier player in the global aviation sectors, joining the Y-20 strategic transport plane, delivery of which to the Chinese Air Force began in July 2016, and the C-919 narrow body jetliner that is being flight tested. AG-600 呢是我国三个大型飞机计划的其中的一个，另外的那两个呢，一个呢是交付空军的，一个是运20的战略运输机，叫做 Y-20， 战略呢叫 Strategic Transport Plane。 我们把这个词给大家说一下，战略这个词 STRATEGIC， 然后呢是一个运输飞机 Transport Plane， 还有一个呢也是前一段新闻媒体报道的是这个 C919 这个飞机。同时这架飞机它的性质是什么呢，叫做 narrow body jetliner。 narrow body 是一个窄体的，窄体 narrow 后面加一个 body， jetliner， jetliner 表示的是客机哈，它呢是一个商用的哈，是一个载客的。所以的这段提到了说我国研发的三个大型飞机哈，第一个是 AG600， 第二个是 Y20， 第三个呢是 C919， 一定要记住了。同时呢我国研发了三个大型飞机，它是我国的一个宏大的一个计划或者是一个梦想啊，想成为 top tier player in the global aviation sector， 它标志着我国努力成为全球航空领域的领军者。领军者或者是说一个领头羊的词，没有用这个 leader 这个词，而用的是那个 top tier player。 这个 tier 这个词啊是用的特别多的一个词， T-I-E-R， 它表示的是一层一级。有的时候我们说国内的城市呢分成一线二线三线城市，那么这个线呢用的是这个 tier， 比如说北京上海属于说一线城市，叫做 first tier city， 或者说呢 top tier city。 同时又提到全球航空领域 global aviation sector， 领域 sector S-E-C-T-O-R sector。 好，我们继续看。 The amphibious aircraft will be mainly be tasked with performing aerial firefighting and 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s。It can also be refitted to conduct marine environmental inspections, marine resources serving and personnel and supply transportation according to the manufacturer.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 AG600 它的主要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首先提到的说这个两栖飞机它主要的任务呢是执行空中灭火和海上的搜救任务。啊，两个非常重要的 mission， 两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一个呢是 aerial firefighting 啊，空中灭火。它这个空中啊，没有用这个 air 这个词，而用的是这个 aerial， 这个记住这个词 aerial 表示空中的，后面灭火是 firefighting 以及呢 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海上的搜救任务。我们想到这个海啊，会用的是 ocean 或者 sea 这个词，但是呢在很多正式的场合用海这个词，用这个 maritime， 把这个单词给大家拼一下 maritime 海上的。所以说呢，一些比如说海事大学海事法庭等等呢，都不用这个 sea 这个词，而用这个 maritime 什么什么 university 或 maritime court， 所以这是一个表示海上的一个正式的用法，希望大家记住。那么海上的搜救和救援呢，是 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除了刚才的两个主要的功能之外呢， AG600 还有其他的一些特殊的 function 和功能，它可以呢被refitted， 重新改装一下，里面当然是里面的重新的改装 refitted， 能够进行 marine environmental inspections。 marine 这个词表示海洋的哈，它是海洋的，而我们刚才讲 maritime 是一个海事的，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说海洋的环境检查叫 marine environmental inspections， 以及呢海上物资调查或者说进行一个调研叫做 Marine Resources Surveying。 Resource 这个词我们学过是资源， Survey 呢是调查进行研究， Surveying 加 ing 表示说对海洋资源的一个调研调查。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是 Personnel and Supply Transportation， 对于人员和东西或物资的一个运输啊，所以说它是一个叫 multifunction airplane， 是一个多功能的飞机啊。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它的功能呢，一个我们说叫做是执行空中灭火，英文是 aerial firefighting， 以及呢海事的一个叫搜救任务叫 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同时还可以进行的是海上一个环境的检查叫做 marine environmental inspection， 以及呢海洋资源的一个调查叫 marine resources surveying， 以及人员和物资的一个运输叫做 personnel and supply transportation。 所以呢它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飞机。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讲过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In April, the first ground taxiing test was successful. Earlier this month, the seaplane received the government's approval for Sunday's first flight.The AG-600 is one of three large-size aircraft born from the nation's ambitious effort to become a top-tier player in the global aviation sector. Joining the Y-20 strategic transport plane, delivery of which to the Chinese Air Force began in July 2016, and the C-919 narrow-body jetliner that is being flight-tested. The amphibious aircraft will mainly be tasked with performing aerial firefighting and 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s. It can also be refitted to conduct marine environmental inspection, marine resources surveying, and personnel and supply transportation according to the manufacturers.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在今天的新时代青春的声音板块里，我们首先要和来自55中 IB 学校的赵子如同学分享他的冬奥梦，并一起了解冬奥会项目之一钢架雪车。 Hello everyone, my name's Anne, I'm 12 years oldI'm from number 55 IB World School. I like reading, dancing, singing, and skating. I learned how to skate before, but you know skating is so hard. I'm so happy to take part in my dream of Winter Olympics, and I'm very happy that China will host the 24th Winter Olympic Games. I didn't know anything about Winter Olympic Games when I was in Switzerland for summer camp. Years ago, after summer camp, we went sightseeing, and Mom took me to the Olympic Museum to find out all the information about Winter Olympic Games. I saw on the big display there was a timeline, and it ends with 2022 Beijing. I don't know what's that for by then, but immediately I decided to check it out. From then on,Like magic. I'm now involved in Winter Olympic Games in many things. I had have a chance to attend bilingual student report training, practice last year contest, and had some interview with some place, person related to Olympics. For this year, I'm ready to show myself in a better light and ready to learn more to be a game volunteer or reporter for the upcoming Winter Olympic Games.Now, I'm going to introduce you a Winter Olympic sport called skeleton. Skeleton is the winter sport features in the Winter Olympics where the competitor rides headfirst and prone, lying face down on a flat sled. Skeleton is so named as the first metal sled introduced in 1892 was said to resemble a human skeleton. It is normally run on an ice track that allows the sled to gain speed by gravity. It was first contested in the 1922 Winter Olympics in St. Mars and again in 1948 Winter Olympics, after which it was discontinued as an Olympic sport. Skeleton was reintroduced at the 2002 Winter Olympics.With both men's and women's events. It has been held in each Winter Olympic competition since. The sport is similar to, but not to be confused with luge. Another form of sled racing where the competitor rides on the back and feet first. Often using the same courses, the racing physics are not identical. Great Britain is the only nation to have won a medal every time skeleton has featured at the Olympic Games.And has won a medal in each of the four contests of women's skeleton since it introduced. On each occasion was a different sledder. Gong Wenqiang represents China to compete the Skeleton World Cup for the first time in Lake Placid. BMW IBSF World Cup and got the place of number 7. I wish in 2022, China could get a medal in skeleton sport. Thank you. 那么刚才我们听了赵志如同学的介绍呢，你是否对钢架雪车这个冬奥项目产生了兴趣呢？现在我们要请来自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的韩慕瑶同学带来他的朗诵作品《月下独酌》，希望大家喜欢。 大家好，我是三里河三小三二班的韩慕瑶，今天我要给大家朗诵的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相交欢，最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这首诗描写的是诗人在一个月夜独自一人在花丛中喝闷酒的情形。李白用了拟人的手法，把月亮和影子都比作陪自己喝酒的朋友，想象力真是太丰富了，真不愧是诗仙啊。可就是这样一位大诗人，世上却找不到一个知己好友，只能与月和影子为友，真是太孤单太寂寞了。读完这首诗，我好想穿越到唐代陪陪这位诗仙啊。大家是不是也有一样的想法呢？谢谢大家。 接下来的一个栏目呢是 Jason 老师讲故事，今天的故事主题是 Be careful and stay safe。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I will continue to tell you the story about how to get along with your friends. 那么 Jason 老师今天会继续为大家讲一些如何与朋友相处方面的小故事。那你准备好了吗？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Be Careful and Stay Safe. 那么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叫做你要加小心并且保证安全。 Wow, look, there are a lot of students in the schoolyard. Some students are getting off the bus, and some students are saying good morning to their teacher. 那么在校园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同学，有一些人呢正在从校车上走下来，而有一些人呢正在向他们的老师问早安。 I want to be safe. I'm learning to take care of myself in many situations. 那我想要保证自己的安全，所以在很多场合之下呢我都会学着好好的照顾自己。 One way to stay safe. 那么有一种可以保证自己安全的方法呢 is to listen to grown-ups I trust and follow directions. 那么就是听你信任的长辈的话并且遵守他们给你的指导建议。 Wow, Dad said you did a very good job, but be careful. 那也许爸爸这个时候说你做得不错啊，但是你要注意了，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你现在正在用刀去剜果酱。 I think about what I'm doing and use things carefully. 我会仔细地考虑着说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并且我会使用每一件东西的时候都格外的小心。 I can be aware of things that could hurt me. 那我会注意每一件可能会伤害到我的东西，比如现在妈妈正在点蜡烛，那也许火对于我来说就会伤害到我，对我来说可能会有危险。 Before I try something, I can find out if it's safe. 当我试着在做某些事情之前呢，我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足够的安全。我可不想受伤啊。 I stay away from things that are dangerous. 那么如果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危险的话，我一定会远离它。比如割草机，这件事情可能是大人或者是我们的哥哥姐姐可以做到的，但对我来说会很危险，所以我一定不会去碰它的。 I will learn to use some things when I'm older. 当我长大之后呢，我再去学着去使用一些东西，比如割草机。可现在呢，我就用个小耙子去扫树叶就好了，因为我还年纪比较小呢。 When I go someplace with a grown-up or a buddy, I stay with a person. 那么，当我和长辈或者是朋友一起到某一个地方去，比如去商场吧，那我一定会跟大家牢牢地待在一起，不会自己一个人独自走开的。 Wow, look, where are they? I think they're in the shopping mall. 那他们在哪儿呢？他们应该是在逛商场吧。 If we lose each other, I can keep calm. I can stay where I am and wait to be found. 如果我们确实是走失了，那对于我来说要做的事情就是保持冷静，我会待在原地不动，直到有人来找我。这样做非常非常明智。 Someone who can help will be looking for me. 那我相信我的家人们一定会去找能够帮助到他们的人来找我。 I can talk to someone who works there. 那我会找那些 在这里工作的人去说一说，说我找不到人，我的家里人了，你能帮助我吗？ Community helpers usually wear a badge, a name tag, or special clothes. 那么在社区里面可以帮助到我们的人呢，通常都会有徽章，会有名签，也就是在他们的制服上会有他们的名字，然后他们可能还会穿着特殊的制服，这样的人就可以来帮助我们了。 I can ask for help whenever I need it. 那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需要帮助的情况下，我一定会寻求帮助。 I can also call for help in an emergency.那么如果遇到了紧急情况呢，我也会打电话寻求救援。In China, the emergency number is 110. 那么在中国，你紧急情况下你可以拨打的电话是110，是我们的报警电话了。I like to make new friends. Most people are nice.那我非常喜欢交新朋友，因为他们都非常的友善。 Still, I don't talk to strangers. Unless I'm with a grown-up I trust. 仍然有一件事情我会谨记，就是我不会和陌生人随便说话，除非在我的身边有大人陪伴着我。 If I don't know someone or if I don't feel comfortable,如果我不认识某些人，或者是我觉得我自己在这种环境下感受到不舒服了， I can ignore the person and walk away. 我会忽略这个人，我不理他，然后径直的走开。 If any person does something that doesn't seem safe or right. 如果有的人做的事情看起来并不安全或者并不正确的情况之下呢， I can say no, get away to a safe place and tell someone I trust. 那我会对他说不，然后赶紧走到非常安全的地方，并且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相信的一些人。这是在保护自己啊。Sometimes things that happen that I don't expect. 那有的时候呢，有些事情发生真的让我始料未及，也就是说我真的预想不到它就发生了，那怎么办呀？ I can plan ahead and be ready for an emergency. 那我会提前准备好预案，我会提前计划好，然后来应对这个特殊的情况发生。 Then if something happens, I may have what I need. 如果确实有某些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那我想我一定会准备好我所需要的东西。比如说家里面停电了吧，我们就可以用蜡烛啊，我们就可以用手电筒来应急，对不对？ And people I trust to help me. 那我也相信会有人来帮助我。I'm learning many ways to keep myself safe. 那我会学习很多很多的方法来保证我自己的人身安全。比如说吧，我就会在家里面贴上这样的一张海报，上面会写上 SAFE, safe, 安全。那么它们代表了四句话。S, stay away from danger.我要远离危险。 A. Ask for help. 我要学会寻求帮助。 F. Follow directions and use things carefully. 我要学会服从长辈的指令，并且用东西的时候要格外小心。 E. Emergencies have a plan. 那当我遇到了紧急情况的时候，我要有提前的计划。 When I'm carefulI help people around me stay safe too. 如果我自己非常注意安全的话，我也会帮助到我身边的每一个人，保证大家的安全。 And that helps us get along. 那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也会帮助我和朋友之间的交往。